就这样发酵成梦里闪闪发亮的泪光，就地一人歌又回到我眼眶。我一个人隔着落地窗，想着我们到此一游的合照，星星一样黑夜隐藏了富士山，我一个人隔着落地窗，看着玻璃窗上的雨的孤单。风的夜晚天